这首歌讲的是下班回家洗去一身疲累，把自己砸进软软的床，在梦中开始幻想，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都像是梦，但这梦好像是真实的，所有的挣扎迷茫都会在醒来的时候消失。 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说，我爱你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全部的所有。 对的人在某个时间出现，他对你说，你不需要软弱，不需要取悦，不需要为谁而改变，就因为你是你，我爱你全部的所有。他们说，大多数男人害怕这样的女人，太强势，难以控制，有太多坚持，所以最好别靠近。但是懂你的人会说，爱你全部的所有。来自蔡健雅，全部的所有。这里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我是董鹏。蔡健雅最近推出了个人全新专辑《出走》，有不少好听的单曲。这一次她包揽了整张专辑的谱曲、编曲、木吉他演奏和宅在家能完成的所有录音部分，找到了老搭档葛大为、小韩、周耀辉填词，使整张专辑形成完整契合的词曲搭配。来听这首蔡健雅词曲唱的《旧情歌》。 原来要深深爱过一个人才会懂，什么才算真爱，或是短暂的依赖。就算分开多年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忘记他模样，问候停留在指尖，是否他过得好。但旧情人属于昨天，我知道爱过了就好，学就是值得纪念，暂时放下一切。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now。 其实那曾握紧不放的温暖双手，只是为了让你看懂人生和自己，学会独立。松开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忘记他情人属于昨天，我知道爱过了就好，许久没必要，但可以是值得纪念，再去分下一页。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sing this love song, love song, love song. Ooh, let me sing this love song now. 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但还是值得纪念那曾紧握不放的温暖双手。只是为了让你看懂人生和自己学会独立，松开后还会时不时想起他的微笑。对于过去还是无法割舍，听完这首旧情歌，收拾起美好的回忆当作纪念，再去翻下一页。来自蔡健雅的旧情歌。 再来听一首关于爱的态度，任性的爱一场算不算莽撞，跟随自己的内心，让浪漫做主，哪管什么错误，放掉那些理性束缚吧。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儿将我的心稳住。 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逞强说习惯独立自主。旧宠辱的随心起伏都能顺利接住，我知道我也不算好对付，久违的恋爱会期待会不安，世界变太快怎么爱，请为我示范爱，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爱，如果接近下一步，享受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跟浪漫做主，眷恋多壮烈的付出，反而陷入晚餐后的散步，如尽管犯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将我的心稳住，久违的恋爱会期待会不安，世界变太快爱，请为我示范爱，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爱，如果接近下一步，享受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片相爱的回路去接触爱，如果走到下一步，别介意故事通俗，先删除人类理性的束缚，以浪漫为主， 才降临，请别介意我的笨拙迟疑，毕竟我也不常拥有感情，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问到几点再 缘怀疑，我凭什么能够拥有你，还够运气不会失去。青春不再勇气所剩无几，我真怀疑还能再上次戏。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实现，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奔到起点，再烂的谎言都视而不见，谁都舍不得不骗。我很好骗，对爱太渴望变成自血，所有防备全都防不了孤单起来，随便跟谁就迫不及待又掏心掏肺，我是否一直都在我欺骗。我很好骗，就像没来过这个世界，不会分辨那其中问千万别留恋，天真以为人在无情也至少有底线， 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

终点。曾经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这里您正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的周末版，周末一起听听最近的华语新音乐，最新发表的能量音乐。音速行星是最近在草莓星球来的人这档音综里亮相的电子乐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影视、游戏、动画、漫画等影响，迷恋八十年代的音乐风格和赛博朋克的视觉呈现。他们的音乐题材涉及时空旅行、太空探索、人与机器、科技与人性的联想等等。来听一首他们留在这个夏天里的歌。听完了音速行星，再来听静电场硕电子白昼梦。歌曲的创作灵感受到了1984年的老电影《电脑梦幻曲》的影响，讲述了阴差阳错下啤酒进入电脑机芯和人类产生的一系列有趣的情感故事。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都是童年的回忆。静电场硕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用同样的名称致敬了这个影响了一代人童年的作品。而在故事设置跟歌词写作当中，无论是将机器的思想从困住它的载体中解放，还是让人们从固定模式中的思考中解放，始终以释放为核心主题。 Hear my voice. 成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您正在听到的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今天节目最后一节，我们来听两段金曲联播，出自《披荆斩棘的哥哥》。最近的综艺特别多，有点追不过来，说唱啊，脱口秀啊，乐队啊，女性唱作人的爆裂舞台，还有这么多哥哥参加的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是全景类的音乐竞演综艺，刚一开播就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转发，这其中有些是我们节目中经常会播到的音乐人，比如这一组有面孔乐队的陈辉和黑豹乐队的主唱张琪，还有 Ricky 和黄贯中。 反正我的灵魂已慢慢的慢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年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个春雨真的年代已经回来。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只 着那些气氛的我，你是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变成讨厌的颜色，把你自己的分开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出色，把你的态度变得让人能够接受，你我是平等的我，别来纠缠我，别让我难过，这是新的中国以后，我不想再多说。 难道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谁人令我去滑流，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写出每段得失乐与悲梦意，哇哈哈，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又一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变。 让我听到你们声音。 夜夜夜夜，幻觉，别来纠缠我，不再犹豫。在我们的节目上很久没播怀旧金曲了，当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或许第一次听到这些歌，那趁周末我们再来一组，同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DJ 董鹏，这是能量音乐周末版，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你也到时收听。 漫漫人生路，谁说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有你陪伴左右，哪怕会有痛楚，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为爱勇敢付出，失败从不在乎，哪怕我一生孤独，回头看看来时路，不枉此生，走在漫漫人生路， 你还在想着他，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你